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晚上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的一档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任何时间方便收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那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您可以下载 APP 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每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给我们发送的，所以您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韩老师，有一位妈妈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我着急啊，我女儿今年27岁了，那么因为女儿从这个大一的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后来因为和那个男朋友是异地，他们是同学，他们是高中同学，因为异地呢，这个恋爱就结束了。我女儿啊，当时难过了好一阵子呢。从那以后呢，我女儿就一直没有怎么谈过恋爱。那么现在呢，我们家就有点着急哈，因为孩子已经27岁了哈，我们就动员各种各样的力量帮孩子找。我就想跟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哈，在我的认知中，我是觉得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情，男生男孩不是应该比较主动吗？但是啊，现在就发现我女儿接触了好几个男生，男生都不主动。我一个劲儿的跟我女儿说，女生不要太主动，女孩呢，你还是稍稍显得被动一点，让人家男孩呢来追你，那这样呢会显得你呢不是那么急切的想和一个男生在一起哈。我女儿啊长相不错，又是名牌大学毕业，我们家的家庭环境也都很好。我跟他爸爸呢，我们就这样一个独生子，所以呢我们对孩子非常的好，那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为孩子在着想，所以家里的经济啊等等这些啊都不成问题吧。虽然我们家不是那种非常富贵的人家，但是我们家还算是小康以上吧。女儿自己呢出落的也还不错，女�儿的个头1.68米，身材也不错，头发呢长头发，这个平时的打扮呢也是非常文静的，怎么看怎么都是男孩子喜欢的那个类型哈。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接触了大概现在有3-4个了，然后男生啊刚开始见见面聊聊天都行，但是不主动的约，我女儿啊都急了， 问我，那要不要男生不主动约的话，要不要自己主动的去约一下呢？他约，男生也出来，可是呢，我们不太愿意让他太主动了在关系中。所以因为听你们的节目哈，就想问问你们，第一，现在男孩都怎么了？男孩为什么都不主动？第二，男生不主动的时候，如果女孩主动了会怎样呢？ 我觉得女孩太主动了也不好啊，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当中，可能大家的判断还是男孩追女的可能要效果好一点啊，这是大家一个群体的一个压力啊，一个现象。其实我觉得这位妈妈可能心里边有一个标签，就觉得我的女儿太优秀了啊，然后呢我女儿不能太主动了。 嗯， 我觉得是这个想法有点障碍啊。为啥呢？因为你女儿太优秀了，所以也会把一些人给吓住了。 嗯， 有些看到你女孩长得又这么好，身材这么高啊，然后就身材又这么好，这个也毕业于名校，估计工作也会差不多，收入也挺好。好了，那别的男生就会，因为就像这个妈说的，我们家就这一个女儿，那你反过来换个角度想，人家家也就那一个男孩， 嗯，对，但 是人家也不想让人家孩子在你们家里边啊低三下四的，是不是？ 嗯， 啊，假如人家条件没那么好的话， 嗯， 是不是？那可能即便条件对等的话，人家也觉得我没有必要让我孩子在你们家啊受这么委屈，即便是这姑娘将来嫁到那边去啊，人家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呢委屈，都是这样想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看爸爸妈妈啊，我觉得更加的退到后边去，让自己的孩子来抉择。 嗯， 其实他女儿已经表示出来了，对某个男生可能有好感。 嗯， 在这个谈恋爱这个刚开始的阶段呢，女孩子主动一点，我觉得未尝不可。就如果你看上那个人了啊，那我主动跟你联系几次，尤其是你主动的想，比如说第一次见面是大家相亲介绍认识的，吃了一次饭， 嗯， 第二次那个人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他不主动，那我就约一次试试看。 对， 啊，我觉得并不是这女孩子处处每一次都主动，而是说呢，如果她看上了某个男孩子，这男孩子迟迟没有表态的话，女孩子不妨主动一次， 嗯， 我约她一次试试看， 嗯， 啊，我先把这临门的一脚先踹开， 对， 啊，是吧？踹开之后，后继看这个人他对我怎么样。啊， 对， 我觉得这叫，我觉得这一层呢，如果从这层面去跨越的话，这就比较好办了。 嗯， 我们说的女追男，并不是说，哎呀，每一次都是我很积极主动的去怎么做，我倒不主张那样一种不健康的关系。反过来，男的追女的，我也不建议那样一种关系，就是追的，每一次见面，每一次搞什么，都是后边那个人追的。啊，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追得死去活来的那种状态，那都是不健康的。 嗯， 也就是说，我主动一下啊，然后看那个人他是不是也回应我一下。 嗯 ，OK， 如果他回应我了，哎，那我们俩就慢慢的按照这个节奏一来一往的，像打乒乓球一样，那就可以持续下去了。 嗯， 啊，如果我追了一下对方没有回应，那我就不要再去，哪怕那个人我再看上一眼， 嗯， 那我就觉得不需要再那么积极主动了。 嗯， 啊，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社会，他了解你的方式，彼此了解方式，事先也大家都了解的差不多了，通过一次见面也谈了一些东西，大家都有一个最直观的判断，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就不要再主动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啊，在刚刚相亲、刚刚认识的前几次，你可以主动的去，如果你真的看上对方了，啊，也许对方还对你没有比较直观的判断，那你通过多次见面再跟他互动一下，争取一下这个机会，而不是错过。 对， 啊，但是我如果接下来都是你这样，对方都是半死不活的，你总是在后边追得热热闹闹的，那这种状态我是不支持的。 对， 那种关系即便得来了也肯定是不健康的。 嗯， 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对等的互动的关系啊，就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那人的火苗没起来，我帮他点着了，点着了我们俩啊，就来电了，那就互动比较好，这是好的现象，啊，不是我一直的点那个人扑吹灭了，我一直再点的扑吹灭了，我那个积极主动呢，没有任何好处，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可能会好一点啊。另外，有的时候当自己的孩子太强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各方面都太强的时候呢，父母亲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要跟别人去过分的去强调这一点。 嗯，我们孩子特别好，我们孩子条件特好。 强调你就会把别人给吓住了，啊，是不是？你这么好，那肯定都吓住了。啊，是不是？ 您说的对，会有这个，会有这个原因，就是有一些男孩子会觉得你条件太好，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也有这种感觉哈，包括我们后台男生们给我们的反馈当中，我们也有这种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男孩子吧，他会相信现在很多毒鸡汤，他会以为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很多女生都很功利。 对 啊，他觉得很多女生都要找高富帅，都是非有钱不可。 对， 那么这样呢，有一些男孩子，你要知道，二十多岁男孩子，如果不是你家境很富裕，你自己这个薪酬特别高的话，你其实都是一个很一般的状态，因为刚刚人生刚刚起步嘛。所以在遇到条件特别好的男生的时候，女生的时候，很多男生可能都会有退缩，可能都会觉得我又不如我拿什么和这么条件这么好的女生在一起啊？ 是 吧，我会有点自卑。 嗯， 我甚至会觉得我可能 hold 不住你吧，你看你名校毕业，一看就是家境很好，听介绍人又说你家里也很富裕，什么都不缺，那我拿什么来征服你啊，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也听到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一些男孩子也好，女生也好，其实恋爱并不是，有的时候并不是某一些人的必需品。 是。 对，就是有一些人是很想这个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儿， 对， 也很想和异性在一起，但是那些平时在社交上就比较活跃的人，比如说他并不缺朋友圈子， 是， 他也并不缺出去社交的场合。其实恋爱倒不是他必备的东西，必须的东西了，因为恋爱和其他的群体社交又不太一样。那么恋爱呢？我们往往会进入了一对一的这样一个模式，如果不是对方特别的吸引你的话，那么其实反倒是有一些人反倒会觉得给我带来很多的 不便利， 不便利和限制，我被另外一个人管着哈，所以如果他并不缺乏人际交往的各种各样的圈子和场合，他可能更有兴趣的是那些，周末我和我的这个朋友们去干嘛干嘛啊？我们要到哪玩啊？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他有的时候甚至都想不起来要主动约这个女生去和他谈一场恋爱哈。 对， 特别是对恋爱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感觉在里边，所以一个女生也要学会在这样的时候，在对方不够主动的时候，你也要想一想怎么样让你吸引力再增高。 对，就是说，他也有其他的社交活动， 对， 但你跟他在一起的这种质量更高。 对 啊，如果他能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呢，可能就会好得多，至少他有一个取舍。 对 啊，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他那种应酬啊，那种社交啊，跟你在一起对比起来，他觉得哪一个会更重要一点。 嗯 啊，这个你也要想清楚了，可能这样就好办得多了。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谢谢韩老师。我们再看下一位问的问题哈，这个有一位女士在问，她说我和他相处了一年多，我们俩结的婚，我们俩都是属于不太爱说话的人，那么这个他妈妈在我们刚刚结婚之后就生了一场病，做手术，那我呢也去照顾。我是觉得既然和他已经结婚了，那么对他的家人都应该更好一些。但是呢，在他妈妈这个生病好了之后，做完手术好了之后呢，他妈妈对我还像以前一样不冷不热的态度哈。也就是说，他妈妈做手术生病期间，我悉心的照顾并没有换来他妈妈对我的更多好感，这个可能是结婚前他妈妈对我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他妈妈总觉得我配不上他。现在呢，我怀孕了，怀孕已经有6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他妈妈这个跟我们说，我们的孩子他是不帮忙照顾的。我呢就特别希望我的这个老公啊能和他妈妈好好去谈一谈，因为我们两个人收入都很一般，如果他妈妈不帮我们照顾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再请月嫂或者请其他的阿姨来帮着照顾。 所以呢就很想让他和他妈妈来说一说这个事情。我的父母不在这儿，我的父母离这个城市还很远很远，也没有办法帮着过来照顾，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我母亲要照顾我父亲。可是呢我老公就是不跟他妈妈说这些。他平时啊就是一个话不大多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应该帮帮我，帮我拿拿主意，也应该帮我跟婆婆去沟通一下。其实我如果怕我直接和婆婆沟通的话，婆婆更是对我看不惯了。我一直在做努力，在让婆媳关系更好，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我的婆婆呢似乎就是看不惯我，现在还要波及到孩子身上，孩子毕竟是他们家的孩子。我现在特别的生气，每天都为这个事儿特别的郁闷。 嗯，我觉得这个郁闷呢可能我有的时候说话太直啊，就是说因为咨询师呢可能跟有一些来向我诉苦的人那个视角不太一样。 嗯 啊，因为我们咨询师的视角就是说这个问题呢要关注到自己啊，就是你如果在关系当中你是认为是那个人有错，那个人有错，他有错，他要改，但那个人又不在我面前，而且我们也操控不了那个人啊，那我们要学的是如何跟他跟那个人去相处。 嗯， 就那个人不改变的话我怎么办啊，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我怎么样跟一个有问题的人去互动去沟通啊，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当然这个儿媳妇呢她会这个女士她会想到，哎呀，我做了这么多，我给婆婆做了这么多，你生病的时候都那么细心呵护的照顾你了，你怎么不改变呢？啊，我现在就要告诉她，你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 她永远都不会改变，你跟她怎么相处？ 对， 啊，人家就不愿意帮你带孩子，啊，这位妻子说了另外一句话，这是你们家的，我给你们家生了孩子，我觉得这句话我就不太认同， 嗯， 啊，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挑起了矛盾。这是你的孩子，还是说你跟他家生了孩子？这句话就听来就让人会很生气，就让婆婆听到你这样的话的话，就很好像我生了孩子，为你家生了一个孩子，你就理所当然的来应该照顾， 来照顾我， 是吧？ 对对 啊，我觉得这样想的这种逻辑呢，就会提起来更大的矛盾。哪怕我相信这位女士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也会鼓动你的老公，也会说不，这种意思也会反复的表达出来。这是你们家的孩子，为什么你妈妈不来照顾？ 嗯， 我妈不来照顾，有情可原，离得太远了，啊，是吧？而且我爸有病，我妈要照顾我爸。 嗯， 你这种理由就可以成立了吗？ 嗯， 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人要想问题的时候呢，得换个视角来去想，啊，你不能说啊，这去看别人怎么去对不起你，我做了好多，你要对得起我啊。 嗯， 而是想我怎么样去做啊，包括你自己所说的这些话，如果从另外一个人的视角看来，也是不合情理的。啊，是吧？那你妈妈、爸爸不能来这个城，那你能不能把你孩子直接放到你，啊，姥姥、姥爷家去照顾呢？ 嗯， 是吧？不在你身边，这样行吗？好像也不行，啊，接受不了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呢，就要自己去受些苦。 嗯， 老人啊，没有理所当然的 要帮你看孩子，对。 所以我在经常好多亲子育儿课堂当中，好多年轻父母都抱怨我爸我妈，哎呀，带孩子那种方法不对，理念不对，做法不对。 嗯， 我说千不对万不对，啊，那么人家年龄那么大了，来为你带孩子，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嗯，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请你父母带，而不请一个保姆来带？ 嗯， 就因为父母更安全，你更相信父母，你的孩子被父母照顾着，你心里面踏实。啊，为什么你不来照顾呢？因为你想到，哎呀，如果照顾的话，我的工作可能受影响，我事业发展可能受影响。OK， 所以说呢，父母亲其实为你做了很多了啊。反过来呢，这位女士呢，那么如果她的妈妈啊，就是你的婆婆不愿意为你照顾着孩子，因为这现在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呢， 嗯， 是吧？这只是说，一个假想的问题而已。其实孩子真的生下来了之后。难道这个婆婆真的就问这叫奶奶的，然后真的就不管不问吗？ 嗯， 我觉得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就是自己事先就把这种问题呢垒得很高， 嗯， 啊，然后呢自己在这折腾，然后把这关系又弄得很僵啊。所以我觉得先做好准备，如果你的婆婆真的就是说她没有时间带孩子，人家可能人家大病一场，可能身体也不太好， 是不是？人家也要顾念到自己的身体。那么你年年轻轻的，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你们自己来带着孩子？如果自己带不了的话，你雇一个人来带，是不是？到那个时候，你的婆婆就不会有什么话可说了，说你们雇一个人，然后花钱太多了或者怎么样。那当然了，所有的选择，你没有那样的条件，那你就要选择，那么我雇一个人来照顾孩子，那我们俩的生活水平可能要稍微的啊紧衣缩食一点，说自己要吃一些苦啊。为什么？这是因为不得不的选择啊。你这样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赢得周围人的同情，甚至于婆婆态度的转变，是不是？反而你一味的要求婆婆非得让我带孩子，那真的这关系这个结无法解开了， 无法解开。 所以我觉得我想告诉这位女士的方法就是，咱们能不能主动一点，我承受的多一点，我年轻，这是我的孩子，我承受的多一点。如果婆婆带不了，我妈那边也要照顾我爸，那我就花些钱请个保姆来照顾这个孩子，是不是？然后呢，我自己跟我丈夫可能因为这个，我们收入有一部分拿出来养孩子，我们勒紧裤腰带过几年苦日子，行不行？我想你当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所想要的资源可能就会来了。这就是说，人去帮什么人呢？就大家周围人去帮什么？帮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不是说你们都来帮我，你们都欠我的，你们都要帮我，这样所有人都跑光了，谁都不欠你的。 对，另外就是即便是看来她觉得挺委屈的，她对婆婆生病住院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啊，做手术的时候在照顾啊，还没有换来婆婆对她的另眼相看哈。她没有说缘由，好像那个意思就是一开始她和她先生谈恋爱的时候好像婆婆就看不惯她，看不上她。反正这个作为婆婆的这个角色，她可能有她自己的一些什么想法，我们并不知道。 而且老人他要转变的话，你给他一段时间行吗？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吧？ 一段时间 也不是那么戏剧化，说你那个你我生病做手术的时候你照顾了我，然后我感动得不得了，我从此 是吧？ 对，也好像也不是那样的哈。 对， 那么你还是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日久见人心的事情。 对， 时间长了，如果你和你的丈夫过得很好，又有了孩子，你对你的家、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孩子都做得很好，对家人都做得很好的话，那么你至少，咱们且不说婆婆会不会改变看法吧，至少你自己心里是舒服的， 对， 是吧？ 你是问心无愧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了哈。所以至于那个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你可能自己要多多的辛苦了。还有就是让你的丈夫和你一起共同好好的带孩子。 对， 这个你没有办法要求你的丈夫，通过你的丈夫去要求你婆婆，但是你可以让孩子的爸爸，你的丈夫和你一起好好的照顾孩子。 对， 是吧？这个是没问题的哈。下一位是一位女生的问题，今年25岁，我喜欢的男士是45岁，我真的很喜欢他，虽然他离异过，而且两次的离异，他的两个前面离异两次，有两个孩子都是跟前妻的。那现在呢，因为和他认识了之后，我就是觉得他是我喜欢的那种比较成熟的男人。我在主动的追求他，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他每次都说我不适合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年龄太小了，而且他告诉我说他是不想结婚的，他不想再在这里边折腾了，孩子也有了，过去的婚姻也有了，后半生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和谁结婚，所以他不愿意耽误我。那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 啊？哎呀，这个男人越这样说就越具有吸引力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好男人多得很，你为什么非要盯着这样一个人呢？啊，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了，啊，离过两次婚了。尽管说的这些他说的这些呢，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没有反思的，他对婚姻是没有反思的。如果这人对婚姻有反思的话，他不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我不再结婚了，我对婚姻，他实际上在说另外一句话，我对婚姻已经彻底失望了。我已经结了两次婚了，啊，然后也孩子也有了。我的今生我再也不想为婚姻这件事情所折腾了。好了，接下来如果你真的跟他进入到婚姻生活当中了，那他仍然是这样一种态度，我本来就被婚姻没有任何的期望， 然后你们的婚姻，你现在看着你们，你在追他，你觉得他的成熟，我觉得在这个成熟上打一个引号啊，这个人是够成熟吗？ 嗯， 如果成熟的一个男人的话，结了两次又离了两次婚，这个人够成熟吗？就说明他在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还没那么成熟。 嗯， 至少在感情上不成熟，是不是？但是你偏偏你要看上了这个人的成熟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里头有一个不对等的这个关系啊，就是说你理解的这个成熟和对方理解你的幼稚性质是一模一样的。 嗯嗯， 啊，对方认为你很幼稚，你年轻，你幼稚，好东西你看不透啊，没有经历过，我已经经历过了，我已经看透了啊。所以我觉得他俩这女孩子为什么对这个男人这么心醉啊，这么痴迷，我觉得很重要原因就认为他太幼稚了，然后遇到了这么样一个很厚的人，很厚重经历，至少经历很丰富的一个人，一下就觉得这个人经历太丰富了，很吸引他啊。我觉得这里头很可能有这样一种极端的这种落差。 嗯， 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女孩子她有没有谈过这个男朋友，之前有没有谈过？ 嗯， 你谈过的话，你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你们俩没有走到一块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这个人，是真的是你所想要的、需要的那个人吗？他成熟， 嗯， 成熟比，而且这个我刚才说他的成熟打引号的， 嗯， 啊，不是说你认为的那样一种人格魅力，是不是？啊，可能他办事情很老练。啊，是吧？包括你看人家多照顾人啊，小姑娘，我不害你，我已经结过两次婚了，我再跟你结婚的话就耽误你。啊， 这种话是挺吸引女孩子的。 对对。 不过我们确实是想劝女生，如果一个男人他真的说了这种话，他确实没有打算就和你结婚。 嗯，对。 啊， 如果即便跟你结了婚了，你想想看，潜台词是什么？ 嗯， 我本来就不想跟你结，我早都跟你说过了，你现在你又死乞白赖的，又这样闹， 嗯， 啊，是不是？ 嗯， 那你不是自作自受吗？ 嗯嗯嗯，有可能 到最后你的潜台词很可能就发展成这样了。 对 啊， 或者这是一个他对你不感兴趣拒绝你的一个理由。 对， 也许再碰到他合适的他还是愿意娶的。 是 啊，也许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经历过婚姻，也有过孩子，他自己会觉得不想再进到婚姻的状态里了。那么如果你25岁，你是想找老公，你是想找丈夫，你是想结婚的，就别在这再耽搁了。 对， 是吧？ 对，成熟的人仅仅是其中，嗯，而且这成熟要打引号， 哎， 你怎么去判定这个人的成熟？ 对， 啊，我们起码要给他一个参考的意见。成熟的一个男人，起码有一点就是这个人是包容的， 对， 是吧？这个人实际上是包容的，有责任感的，啊，这如果说的深一点的话，这个人的人格魅力就是性格上自信、开放， 嗯， 是不是？啊，是这样一个人。那才是一个你这个这样的人，这他符合吗？他符合这个标准吗？ 嗯， 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嗯， 啊，他不符合。我听他描述，我就觉得不太符合。 对， 是吧？首先，他对他前两段婚姻的那种描述，是不是就好像这个人不太符合？ 对，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和大家今天在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中分享的是各种情感问题。 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想冒轻盈的脚步，为欺负。何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 如果是现在的我们去走当时的路，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50%， 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和大家交流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找的男朋友呢比我小7岁，我今年31岁，那么他呢是24岁哈。我和他的关系呢现在挺好的，他主动追求的我，而且呢他一直在说他喜欢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心里就一直属于没底儿。毕竟大他7岁，这个年龄段并不是很小。现在我很享受他追我，而且，我也很享受他带给我的很多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再过几年的话，如果真的和他结婚，有了孩子，我就有诸多的担心了。他是想和我结婚的，非常希望和我能结婚，可是我又觉得他很年轻，很多地方其实还不够成熟，尤其是对于生活的责任和生活的艰难，他可能了解的也不多。我从小家境不是很好，一直生活在一个家庭，应该说比较艰难的环境中，也有一些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和他在一起，都是他给我正能量，但是那些正能量呢，当然都是他平时对我说的各种各样的话哈。他是一个生活一直很顺利的人，从小就不缺爱，父母对他很好，生活的也比较富裕。所以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样两个有那么多不同的人，能不能在一起啊？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那么如果这位女士很现实的话，我也想问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呢，帮助她来去判断一下，你们俩交往他的爸爸妈妈同不同意，什么态度，这也很重要，是不是？ 对， 别你们俩谈了半天，然后呢他的父母亲极力反对那你们俩怎么爱可能也受到这样一个很大的障碍。你不妨把这个因素也加进去，让这个男孩子呢让他去面对一下。你不是说他年轻吗？幼稚吗？不成熟吗？好了，现在有他爸爸妈妈这层因素，看看什么判断。我想一旦把这个因素考进去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一些，让这个男孩子在这个复杂的情境当中来做一次男人，做一次判断。他到底是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家庭，怎么看待自己的将来。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反而给了一次机会，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哪怕他比你小七岁，他是不是能够承担他能够承担的东西。我们说，我们说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他能够承担的东西的， 嗯， 是不是？他24岁也是一个成年人了，尽管说他的社会阅历，包括他的三观各个方面都在一个不断的整合的过程当中，但起码他的雏形出来了，他大概的形状出来了，你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那种沿着那样一个方向来发展的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持续的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一个人，而不是说现在都爆棚了给你带来强烈的安全感，而不是这个人他的安全感给你带来的动力是不是能够可以持续的啊，是不是？你也可以把你，因为这女孩子呢有点担心，那么这个人好像年龄差距比较大，将来会不会变化， 嗯， 那你可以事先的把这种变化呢跟他来沟通和交流一下，不要被他的这种说另外一个就好像花言巧语一样，他说给我带来很多正能量， 嗯， 就是说这个男朋友很会说啊，说了很多啊正能量的话，积极的话等等，让他觉得好像心里很开心啊。好了，那你看看这个人他是这样说的，他是不是这样做的啊，你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麻烦他是怎么样看的， 嗯 啊，你跟他多做这样一些沟通，没准你们俩交往的深度就会增加， 嗯， 啊，不仅仅停留在你刚才所想的，我觉得年龄差最后会被忽略的， 对， 就是人一旦到了成年之后，这个年龄差可以忽略啊，哪怕你比他大20岁，但是这个你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这年龄差就会不存在了啊，那只是一个生理的年龄的差别啊，但是生理上大家也都成熟了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必要去过分的强调年龄差给你们带来的这种困扰，更多的是你们超越了这个年龄差啊，那些比如说性格呀、价值取向、三观啊、对将来的打算啊、对将来孩子的教育啊、双方的父母怎么照顾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来去加上那段问题去考虑去讨论的话，我觉得那样可能更实际一些，也可能给你们的情感生活带来更坚实的一个基础，消除你内心的那种不安全感，反而会好一点。 嗯，下一位问说，嗯，想问一下哈，我的男朋友有一个异性的好友，就是所谓的他的红颜知己吧。嗯，那么我这个每一次看到他那个异性的好友啊，我都挺不舒服的，而且呢，我和他谈恋爱刚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他就带着他这个异性的好朋友一起来了。在我们两个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跟我提到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一女生，他说从初中开始跟他关系就挺好的，因为初中做他的同桌。我当时也笑着问他，我说你们没有发展成恋人关系啊？他说没有，没有恋人的感觉，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了，知根知底儿，什么都聊。他说我有什么事也会跟他聊，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了很多女生的想法，他也有什么情感上的事情都和我聊，也从我这儿知道了很多男生的想法。在这个读大学的时候呢，两个人没有在一个学校里读，所以那时候见面见得很少，也都是那时候通过 QQ 在联系。现在呢，在工作了，在一个城市哈，而且两家人相隔的并不是很远，住的不是很远。她和她的这个闺蜜啊，就常见面。她说出去玩，她经常带着闺蜜，她说人家都误以为那是她女朋友呢，但是慢慢的也都知道那不是她的女朋友了哈。她这么说，我也挺好奇的。于是呢，在我们约会第三次的时候，是我主动说的，我说要不你带着你的好朋友一起见见呗。她就带了她的闺蜜来，我一见吧，我就觉得我男朋友挺傻的。她的这个闺蜜明明是喜欢她的，我的男朋友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这闺蜜不说吧。我相信我作为一个女生，我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因为她这个闺蜜对我的那些感觉和对她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女生喜欢一个男生，然后一直不说，就是这个情况嘛。啊，但为什么我的男朋友看不出来呢？有可能是我的男朋友对她不感兴趣，所以导致于她只是以一个闺蜜的身份在我男朋友身边待着。可是我该怎么办啊？ 以一个闺蜜的身份在身边潜伏着，我 觉得潜伏哈，对对对，对， 是吧？啊，不是说她如果不是以这样一个身份的话，好像跟这个男生就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关系了。 嗯 啊，我觉得这位女生呢，不妨跟你的男朋友呢去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啊，也许你的男朋友他根本也不知道，啊，那既然他不知道的话，他跟那个女生的交往的界限呢，可能就会让现任的女朋友不舒服，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男朋友来，跟男朋友来互动沟通一下。我他说，就我见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他喜欢你， 嗯， 啊，他想做你女朋友，啊，只是说。他可能感觉到你不喜欢他，所以他就没有说破，啊，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嗯， 让男朋友自己去面对一下这样的事情，啊， 嗯、 他才能够区别出来这个界限，要不然这个男朋友也不知道这个界限在哪，啊，或者说他不知道我现在现交的这个女朋友，人家对我跟我的闺蜜这种关系这种界限是有点怀疑的，啊，是有一点吃醋的，啊，是有点不安全的，啊，你得让这个人知道。啊，他才知道，哎，我要调整一下，是吧？我不能说我为了我的闺蜜，然后把我的现女友都给牺牲掉了。 对， 啊，我就知道得做出这种取舍，嗯，是不是？让他至少得清醒一下，他在跟这个闺蜜交往的时候呢，你得注意一下啊，要不然，好了，他将来要是去，这个男朋友，你跟你男朋友真要结婚的时候，那这结婚的时候谁都保不准会吵架呀， 嗯， 啊，会有一些这样那样沟通的障碍啊。那好了，这时候你男朋友砰就跑到闺蜜那边去了，啊，闺蜜就开始给他出主意，出这出那，啊，出很多主意啊。那这时候你心想，我当为女朋友的话，他会怎么想？啊，会心里面会更加的难受。 对， 啊， 挺难受的。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你不妨把你的难受劲直接给你的男朋友倒出来。 嗯。 你让他清醒一下。 嗯。 啊，你面临的一个选择，啊，就是说这个选择也并不是说让他放弃他的闺蜜，而是说你真的去啊，做出一些调整。闺蜜和男和女朋友这个距离到底在哪？你得把握好。 嗯。 啊，要把握不好的话，那你就得丢弃一方。 嗯。 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可能男朋友会想得更明白一点，至少不会那么糊里糊涂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这是因为，嗯，这个妻子她说有了孩子以后啊，我在娘家住的多一点哈。她说我现在就觉得我丈夫，我总是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出轨了。比如说他经常不回电话，不回微信，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回家来比较晚，回到家里就挑我的毛病。我每次说他为什么不急着回电话或者回微信的时候，他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打电话有的时候是因为孩子，比如说生病啊，孩子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是我要问他什么时间回来，他对于孩子的事情他还听几句，当我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少管吧，就把电话挂了。在我们家里啊，他挣钱挣的比我多，那么他一直都是说话粗声大气，他觉得他挣钱挣得多就好像是他在家里边有优先权。其实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我挣钱挣得少是因为我结婚以后换了好几次工作，再加上我怀孕以后暂时就把工作辞了，所以现在呢我处于没有收入的阶段，他的工资卡当然都是给我的，钱他还是很愿意都放在我这儿的，可是他就是不愿意在家待，不爱回家。而且呢我觉得回到家里之后啊，打电话他也是躲到一边去打，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我们俩的关系究竟是怎么了。 你们俩的关系就是钱的关系，我听了半天，这里都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叙述他挣的比我多，我挣的比他少，然后解释呢我为什么挣的少，是因为我换了几份工作，没有稳定下来，又生了孩子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在描述你们俩关系的时候呢，基本在描述钱多钱少的问题，所以呢你的丈夫一定感觉到啊，你们俩之间没有其他连接了，就是这个连接， 嗯， 是吧？无非就我挣，无非就挣钱，哪怕这个人他原来是觉得我挣钱多理所当然的，你看我工资卡都给你了， 嗯， 理所当然就是为你，就是给你的，是吧？在这时候我是不隐瞒的啊，但是呢时间长了 这个关系就会出问题了，就你们的关系仅仅就是在钱上去沟通了， 嗯， 没有其他内容了，是不是啊？你去问他啥时候回来啊，这个时候呢你才去关注到你们俩的关系。但是你关注到你们俩关系的时候呢，这种方式呢会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因为你是住在啊，好像现在住在娘家， 嗯 啊，那我不知道她现实状态是不是她丈夫也要回到她娘家来住， 嗯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作为丈夫他是不舒服的，因为那是另外一个人的家庭，虽然对妻子来讲是原生家庭回去住，哎呀很舒服很自然啊，但是你要想到对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那是一个陌生的家庭， 对， 他是不舒服的， 嗯 啊，所以我对所有的结过婚的人来讲，能单独住还是要单独住，不要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块儿啊，因为对彼此都不太公平，因为你对你的家庭很熟悉，回去之后无拘无束的，但对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不是这样的了， 嗯 啊， 他感觉不是自己的领地， 你不信看你的父母亲来你家做客，你看看哪怕你亲生爸妈来你家做客都显得很拘谨，为什么？ 嗯， 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妻子呢，如果能够回去的话，还是重新过你们的那样一种生活啊，那样一种家庭生活，同时呢对丈夫的关注呢更多的是关心他， 嗯 啊，不是说非要拽他回来，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来，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因为你挣钱多吗，你的说话都敢跟我这样， 嗯 啊，好了，你一这样说的话，两人一定会吵起来，吵爆了，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另外一角度多关心这个人的话，可能会效果就不太会一样了， 嗯 啊，他为什么现在要背着你好像在给别人打电话，就是你听到之后一定会冲突，一定会生气的， 嗯， 就这么大一个原因啊， 嗯， 所以反过来呢，我觉得你变得更加变成另外一种人，就恢复一下你们原来的状态，我觉得你们俩的状况会改善的，而不是沿着你刚才算计的那条路去走下去，那样会越过越糟糕啊，就不要太现实了， 嗯 嗯。 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和一个女孩认识都已经快半年的时间了，第一眼呢我就喜欢上她了，然后和这个女孩呢就谈上了恋爱了，但是到现在才发现这个女孩拉黑了我，我现在只有她的一个电话号码，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当然她没有像别人问的那样花了我的钱啊，或者欺骗了我的感情啊，我觉得我们是挺正常的谈恋爱的，就是我现在对于他的家人一点都不知道，他告诉我说他的家是离我们这儿大概200多公里另外的一个城市的，他的父母在那儿，但是呢我没有详细的问过他家庭的一些情况，那么他在这儿呢，我只知道他在某一个建材城里边去做销售，我接过他其实是他下班以后的那个地铁站我去接过他，我并不清楚他具体在哪儿上班，那么他住在哪儿我也只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我才发现谈了半年恋爱我其实对他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吵架吵了两次，最后这一次吵架他对我说不要再找他了，然后他就拉黑我了，可是我特别希望再找到他，我突然发现我没有什么希望找到他了，我和他遇到呢，我们两个人是有一次公园里边有一个公益活动，我在那儿做一个志愿者，他过来给这个公益活动捐了10块钱，我觉得他挺漂亮的，然后当时多跟他说了说话，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就这样呢我们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每次都是通过手机号码和微信然后可以联系，可是呢我对他其他的情况现在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问一下，一个女孩拉黑了你，什么样的情况下她会把你再加回来呢？ 这让我们出招是吧？ 对， 你是，我觉得她就是加过来又怎么样，你这样想你们的相处，所以有的时候人会陷入到一个卡在那的一种状态，就是想着说我要把让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再把我给拉白了是吧，变成白名单，但是呢你要想到变成白名单之后呢你们俩的相处就会变得很好吗，啊是吧，你跟他谈了不是说时间短了，已经半年交往了半年的时间了，你对这个人的你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是知道他不在，他的父母是在另外一个城市，仅此而已，那就说明你们交往这个半年这女孩子并没有 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要把你当作一个男朋友， 嗯 啊，或者说将来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这样啊。所以两次吵架，即便如此你还跟人家吵了两回架， 嗯， 那就更把你们这样一种薄弱的关系呢啊直接给拉黑了。 嗯， 这女孩子的拉黑不是拉黑你作为她的男朋友给你拉黑，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朋友她就不想跟你再交往了。 嗯， 是这样一种状态啊。因为你交往半年，对这个女孩子人家不透露出来一切的这种个人的信息，可能你跟人家透露了很多你个人信息，但人家并没有给你透露这些，就说明人家对你的态度仍然是一种一般的交往。 嗯 啊，在这种一般的交往当中呢，你还跟人家吵了两回， 嗯 啊，然后呢第二次再吵的时候，第一次吵有情可原，第二次呢你又吵，那人家直接把你拉黑了，就觉得你连一个普通的朋友都做不了啊，在一起都不快乐，是不是？ 对 啊，既然如此的话，你就再把他再拉回来，你想问他什么，你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继续跟他保持一般的朋友吗？啊，那继续保持一般的朋友，那你怎么样去保持，是不是？我要你去找给他来找回来这个人，你知道他电话啊，你看电话没有换吧，他刚才说到电话还有，那你可以打电话问啊，难道还需要说我再拐个弯，再用这个微信再把他加过来，你去何苦呢？如果你是想、 我不知道这个电话也是可以拉黑的哈，电话也可以拉黑、微信是不是也拉黑了？是不是都拉黑了？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也拉黑过一些广告的骚扰的短信。但你要知道，你拉黑的那些人，你发的短信他还能看到的，他如果想看到，他是可以看到的。这时候放在，反正我的手机里面是这样，就有一个人我拉黑之后，他发短信你还是可以看到的，是不是？只不过是在黑名单里头啊、你还可以看到。所以那你可以像这种方法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不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他的电话号码的话，你也可以换一个别的电话跟他联系一下。 对。 对吧，这个都没有问题。你现在指望他能把你加起来，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也见过有的女生比较爱拉黑自己的男朋友，一言不合就拉黑，拉黑完了过几天后悔了又把他加回来了。 是。 这个好像确实生活中也有这种女生，但是韩老师提醒的很对，就是这个女生为什么要拉黑你，她拉黑你的这个决心有多大，她是真的不想和你交往了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判断。可是韩老师刚才提醒的是，如果你们俩相处半年多了，你们是不是了解的非常的有限？你们真的是在谈一场有未来的恋爱吗？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中，那是不是就是有包括一些个人的信息哈？我们还是应该有更多更多的了解和辨识。现在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手机一个微信似乎就是很多人全部的联络方式了。我们一般来说作为普通的朋友是这样的，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家住哪里， 是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对方具体在哪里工作，我们只是可能作为普通朋友我们都只是知道哦，他大概是做什么行业的，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盯着去问过，哎，你究竟在哪儿工作啊，这个那个的。普通朋友可以这样，但是如果你是要作为恋人的话，你还是应该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人际交往的层面来讲，你们俩还是一个非常，为什么咱刚才我做那种判断，你们俩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交往。 对，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交往。其实 普通的交往是你会知道对方一些信息，什么信息呢？比如说我们说性格爱好， 嗯， 这就说明你们俩交往的比较深了。 对 啊，再一个具体知道这样的家庭背景、家庭生活，甚至他一些隐私的生活， 嗯， 那你们俩交往就真的很深了。但现在来讲的话，我好像听不到这样的描述。 嗯， 说明你们俩交往的没有那么深啊，所以我刚才说到，你把他再加回来，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再跟他继续交往呢？ 嗯， 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想明白了，我们刚才说过，你还有他电话，你还换号码，这样可以联络到他，这样可以问他， 嗯， 是不是更直接一些？ 在那么多问题中，我之所以挑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哈，因为有了手机之后， 显得笨了很多。 它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特点啊。 对， 就是一个手机号码，一个微信号码就好了。我们是靠微信来了解对方的人生生活圈子的。 对。然后呢，后来大家都慢慢的觉得把别的渠道都给忽略了。就像咱们刚才说，你可以换个号码再打一下试试看。现在大家思维都收窄了，就觉得就存在这一口。 嗯。 他微信我怎么把他微信给加回来？ 嗯。 我想一些办法怎么把微信给弄过来。 那没想到还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只要想联系对方。 要是想联系对方是有很多方式的，我们只是想提醒你，就是也可能你联系回来了对方也未必如你所愿哈，你们吵架是为什么没告诉我们。第二就是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话，那我们对对方的联络方式不能说哎，我只有他的一个微信号， 对他其他的一无所知。 嗯，其他的一无所知哈，其他的他到底在做什么？他的家在哪里？他是哪里人？他是这个那个，我们都一无所知，那好像不是一个谈恋爱的标配哈。 对， 好，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情感问题。每天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听友和网友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的。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任何时间都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方便您的反复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人生是一条漫长路，想要赢就不能怕输，在起跑点上不准缺席，全力出击。想到你曾经对我说过，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把握着你始终的热情。Got sun in my eyes, got wind in my sails, the future at my feet. The best of life is yet to come, 'cause I believe I'm giving it all.知道你能一直在我梦里给我鼓励，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让我觉得恐惧，因为我很清楚我的敌人就是自己。Nothing's gonna stop me when we're going gets tough. Don't underestimate my power, 'cause I'm in it for love. So when you show my love, it's all my passion ignites. I'm gonna give it my all, 'cause I'm in it all for joy.